香港大靈異，主持陳雲、夏夕。 咁翻翻嚟第二集啦，頭先我哋講咗元朗嗰邊啦，即係新界嗰邊啦，咁就係一個元武嘅屬性嘅作用，咁就係作為屏障。 仲有北邊啦，即係北邊邊界山頭角啊、連麻坑啊，或者係粉嶺啊嗰啲。 咁跟住我哋落東邊啦，咁就係九龍嗰一帶啦。咁九龍嗰一帶其實算係邊？ 九龍係南邊。 南邊係 咁，跟咗第二種地圖，跟第二種地圖嘅方位。 南邊係九龍，咁九龍係咩屬性啊？算係 九龍算係揾錢嘅地方啦。 嗯 哼，即係住 宅，即係咩？你睇九龍嗰啲都係啦，以前做山寨廠啦，再早期做政府嘅鹽場啦，即係宋朝嗰陣，即係曬鹽，咁久唔久就揾啲鹽去北邊賣，咁當然係政府嘅官營啦。咁後期九龍做嘅生意大部分都係呢啲，都係有時有細地嘅廠啊，咁揾啲錢啦。 係咯，即係多啲民生嗰方面嘅生意，工業啊嗰啲，但係就唔係一個金融嘅中心。咁就係咁都同豬仔都幾似， 都幾似， 即係啲小生意，但係就一齊咁，所以都夠食嘅。係啦，咁港島係咪屬於港島嗰邊屬於？ 港島就怪嘅，因為佢隔咗道海啊，隔道海佢自己一個島咁咧，又可以係自成一國，又可以同佢。英國拿了九龍和新界之後又結合成為另外一個地方，所以港島可以當是一個獨特的地方。北邊是屬水，即是有個大海港，那邊就已經是當是元武，它本身就是一個小國來的。 哦，即可能在港島有重新將四個屬性分配。 四個分開。 咁白虎就係 西邊啦，即係西邊就係急水嘅地方，就譬如話係伶仃洋啊、大嶼山啊嗰啲。 咁其實應該係要點咧？即係 嗰邊就要防嘅，所以嗰邊以前大嶼山咧就乜都冇嘅。大嶼山除咗佛寺同埋一啲農田之外咧，冇咩發展。咁以前啊，聖一法師都講過，大嶼山就係大象就拖細象，即係佢個山嘅形就好似象咁嘅，代代出和尚。咁就即係話你，因為喺華人嘅眼中咧，就和尚就係絕後啦。咁同埋係清淨佛門、清修啊，咁所以係象徵啲唔好嘅嘢。咁當然修出行人出家人就冇所謂，出家人為眾生背負傳法。咁但係一般嘅人啊，最好唔好住喺嗰度。即係當然入邊都有啲位係適合住，但整體上係唔適合住。 我唔怪得知嗰度係通常啲人去拜神或者去食齋多啲，但係就好少人居住。 係啊， 即係原來有原因。 開發大嶼山呢個即係等咗宋人入虎口嗰陣。 點解咧？ 嗰個咪就係白虎位嚟嘅，即係個。 點即係譬如如果因為而家大嶼山啲人話要發展啊，如果唔係香港經濟冇咁好啊，咁樣咁其實係如果以呢一個屬性嚟講，即係佢屬於白虎，咁點解唔發展得咧？ 自己人就唔好去住啦，即係除非某啲方位係適合住啦，即係整體就唔好。但係佢開發發展其實就送大陸人去住嘅啫，即係啲財團啊或者政府都係黑心嘅，即係邊個唔需要唔劏邊個，但係總之都係唔好啦。即使劏大陸人都唔應該。 咁係，我哋應該好，我哋嘅善良應該係 佢都係鄰居咯。 係，咁佢嗰度係起港珠澳大橋。 起港珠澳大橋，咁呢個以前好多術數師都反對嘅，因為香港係要區隔嘅，佢要藏錢同埋做貿易嘅地方，所以係有好多錢藏喺呢度。你有錢藏喺呢度，必須要係區隔，好似個隔萬咁，淨係打一道門，同埋要密碼先入得。四道開四道門咩賺死啦！開多道門咁咪破財咁啊！咁故此一有呢個港珠澳大橋嗰陣，好多出名嘅術數師都覺得大勢已去啦。香港就冇得玩啦。不過好彩嗰道橋未必起得成。 最近個工程好似有啲阻滯。 呢叫人算不如天算，即使佢工程搞得掂，但係好可能中共就冧咗檔，跟住香港係建國。 或者係啊自治啊之類，跟住覺得話喺北邊立亂，你搭條橋引啲難民落嚟咩賺搞咩，就成條橋炸鬼咗都唔出奇。 哦，咁 或者停，起碼停工啦，炸就費事嘅，即係起碼停咗佢，揾嚟當行人天橋望一望下海景，睇下白海豚都好噶。 哦，即可以有其他嘅休閒嘅作用。 係啊，所以其實有好多時係人算不如天算嘅，係有係有天命喺度嘅。咁要對抗天命，或者係佢本身起條橋嘅作用就係要疏走香港啲錢，跟住就引啲大陸人去一啲唔好嘅地方住，即係啲兇殺位住，本身就是黑心嘅，所以佢唔會有好呢啲人，一來唔會有好報啦，二來呢啲事未必會做得成，因為個上天唔會見住啲人咁樣作惡噶嘛，咁起碼係有天理噶嘛，咁另外就係香港都算係有啲神 福 氣啊，有啲神靈守護住嘅，即係嗰啲大鵬金翅鳥嗰啲唔係流 咁咁誒。而家啲人咧就唔信，即係而家啲人都話客文化唔信啦，即係而家係要西方文化咁啊。 冇乜所謂，西人都信嘅，不過西人嘅風水唔係咁容易學，或者西人嗰啲靈異嘅地方啊，或者係甚至係基督教教門入邊嗰啲神秘學嗰啲，一般都唔傳出嚟。我哋華人咧就係帝王嘅嘢啦，或者係一啲術士啊，即使佢係喺宮廷嘅術士都好，咁個王朝冧咗，或者個皇帝啊。炒鬼魷魚啊，或者佢告老歸田，咁咪將啲嘢傳俾子孫咯。成日話秘而不傳，但係成日就九唔九口咁噏就傳咗出去。咁結果我哋其實係 或者噏都噏。 所以華人係有帝王術嘅，即係帝王術落到民間嘅風水嗰啲，或者係有啲靈異嘅學問，我有好多公開嘅。 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嗰啲好多地產商啊、有錢嗰啲，其實佢係信嘅。 佢信嘅， 係啲政府人唔信 嚇，咁所以佢好早就將嗰個個註冊地方遷鬼咗去白慕達啊，或者嗰啲唔知咩開曼群島啊啲人，嗰啲就係藏風聚水之地啊。 係喎，係啲賭醉，賭醉同埋 整個海灣度隔開咁樣，即係千里迢迢你都揾到佢。 西方嘅術數其實有道理， 有道理㗎。佢嗰笪地方，譬如話啲地方冇乜災難，又好細，又唔係咁起眼。 係，所以去喺嗰度註冊咁樣。咁頭先你講到話香港嘅護法有大鵬金翅鳥啦，同埋金龍。咁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大鵬金翅鳥都係只雀仔啦？咁係咪豬雀？咁金龍咪等於青龍咧？係冇關係。 大鵬金翅鳥係印度嗰邊嘅神靈嚟嘅。咁當然佢神靈就可以有好多化身啦，可以細到好似個雀仔，大到好大隻咁。咁又可以係，你可以當佢鳳凰又得，當佢豬雀又得。咁不過佢係印度嘅神靈，一個印度嗰邊嘅守護神。咁喺泰國佢就變咗係迦樓羅或者迦魯達啦，即係我哋見到盤谷銀行門口嗰只雀，咁嗰只神鳥就係大鵬金翅鳥。咁就冇乜所謂嘅。咁既然香港救咗呢只神鳥，咁啊當我哋嘅護法神啦。 即係喺印度移民過嚟香港， 有緣分。咁你又可以，如果真係唔中意啲外洋嘅嘢，咪可以當佢係鳳凰。但係其實實際上鳳凰又係有兩種屬性，一係就係上古嘅商代嘅神鳥啦，即係商朝嘅圖騰獸咁啊，一隻神鳥。但係佢係黑色嘅。咁再上古啲有鳳凰，漢代之後有鳳凰同龍咁，但係波斯嗰邊又有鳳凰嘅，咁啊好難講得清係咩地方嚟。咁啊，結合埋就係、波斯只鳳凰就係浴火重生嘅象徵，即係燒都燒唔死，越燒佢就越旺。 咁大鵬金翅鳥話要每日吞啲毒蛇。 係啊，佢係食蛇。 咁食咁點解佢即係呢個吞咗呢個青龍有啲咩作用？ 吞咗青龍就唯有係俾多啲蛇佢食啦，即係。但係香港就太多蛇啦，即係除咗係大自然嘅蛇，仲有好多衰神。多壞人啊！咁咧，等佢食佢。 哦， 咁我 係 啊，我自己供養大鵬金翅鳥咧。我自己都每年都食一次蛇。 嚇， 係 啊。 係啊。 蛇羹。 蛇羹啦。 定係真係蛇嘅刺身？ 蛇羹啊！蛇刺身唔得嘅，刺身有寄生蟲，一定要滾到熟。 哦。 咁啊，冇乜所謂嘅，我唔係一定要食齋嘅。 即係你每年會。應該冬天咯，我估你冬天食蛇會暖啲，因為我都食過一次，細個嗰時，但係之後就唔係好敢食。 其實可免則免啦，我為咗供養嘅關係，所以先食。 哦， 我都好多年冇食到噶啦，因為自從話 可能會傳染一些咩病毒啊、好怪病啊，都唔識。 有冇補身嘅作用？即係補血？ 好似冇乜，要食好多次先得。 哦，因為其實反而係以前，即係我諗十幾年前香港係多啲呢啲呢類型蛇羹嘅鋪頭。 同埋以前係食野生嘅蛇嘛，野生嘅蛇你唔會餵啲禁藥俾佢食。依家嘅蛇好多係餵抗生素啊、古靈精怪嘅催肥劑啊咁，只喺農場養嘅依家蛇。咁跟住係劏咗之後急凍。咁其實好似一般養雞咁，係會有傳染病或者有病毒。大自然嘅蛇比較少啲，因為佢有病毒或者有傳染病，早就死咗，或者早就俾鷹食咗啦，即係為咗大行金翅鳥。 點解香港人食雞啊？食蛇？我冇諗過，連蛇都係飼養翻嚟。 係啊，其實係飼養翻嚟。 係，即係雞又 邊有咁多？以前因為以前淨係得香港食。咁大陸都食，但係兩邊溝通唔到啊嘛，即係嗰啲好多運送唔到啲貨物，咁啊香港就食翻香港自己捉嘅蛇啦，咁啊變咗個數量唔多啦，咁另外都淨係得秋冬季節先食，咁咪食少少咁啊都象徵食咁，依家就好多時大量咁食佢，一定要養。 咁你點供養金龍？食咩？ 金龍唔使咯，金龍有佢食草啦。或者喺天上飛嚟飛去， 即係唔使特別焗食啲咩嘅，可能係沙律嗰啲， 沙律啊或者 即係食草 供水啊，或者係魚郎啊咁啊。咁如果係印度嘅做法就係龍神就係食中意食魚郎嘅，或者係食牛奶。 魚郎即 係牛奶類嘅製品啦，即係益力多。 金龍食魚咁得意， 係啊，益力多啊嗰啲都得嘅。咁但係因為我近呢幾年唔食得奶類製品，咁啊冇所謂，買咗佢供奉嘅，自己唔使食奶粉。 哦，即係你而家係金龍大鵬金翅鳥，咁佢都係復興會呢度。 係啊，屋企啦，復興會呢邊。 咁我哋嗰啲城邦嗰啲人係咪應該都識蛇金？ 我哋唔使嘅，我自己一個人頂咗就得嘅。即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即係嗰個佢係食啲毒嘅嘢啊嘛，咁啊幫下手咁啊，象徵式做下。 係咯。咁如果其實我哋即係如果多啲香港人信呢啲華夏嘅文化嘅時候，咁其實好多嘢都係即係個生活上面，大家有個條理，有個規條喺度，咁就唔使係成日講啲好空虛嘅嘢。 其實係有啲生活上有啲禁忌咁解啫，即係識得適度咁樣係攞自己嘅嘢，有啲唔攞得嘅嘢，或者有一個國土咁嘅一個統治嘅地方，邊啲地方係要起樓啊，邊啲地方要多啲繁華嘅發展，邊啲地方係留空佢有啲農民啊，有啲唔中意城市生活嘅喺度隱世避居咁，應該有呢啲空間啦。咁我哋如果信風水啊，或者放信傳統嘅文化，就會有呢種氣度，就覺得話有啲人唔可以攞到盡，要留翻啲嘢俾子孫，或者留翻啲嘢俾啲窮人啦。咁如果唔信嘅話咧，就會攞到盡。但其實嗰啲人其實都信嘅，只不過佢哋留嘅藏嘅地方唔係藏喺香港嘅，藏喺第二度，藏喺美國啊、加拿大啊、咩開曼群島啊嗰啲。咁嗰啲係另外一種人，呢啲叫離地中產啊，離地資產階級。 即係其實佢哋暗地裏都信，但 暗地裏都信嘅，只不過放棄呢度，即係唔當呢度係自己嘅根據地。咁所以呢個最唔好。 咁其實我覺得。因為嚟緊咁啱秋天啦，咁其實我諗起香港人有個好嘅地方就係去行山，其實都易嘅，即係去啲點講咧？你去行山嗰時，你會覺得呢個係以前嘅香港，即係我係以前城市規劃嗰時，佢係每個地方都有啲好易行嘅山，即係好易咁就去到，即係搭一架車咁就。你喺個點落咗之後上山，咁就好似另一個世界咁。 另一個世界，同埋你睇以前嗰啲村落，即係傳統嗰啲咧，有瓦屋、有瓦屋啊、青磚屋嗰啲村落咧，佢一定係擺喺藏風聚水嘅地方嘅，佢唔會擺喺大路邊或者對住個海啊，貪有海景，佢一定係藏喺樹林或者藏喺啲河流嘅彎位入邊，咁係容易保護自己，同埋啲風啊日光唔會太猛烈。 咁嗰啲山都係同樣道理。係 啊，咁你去到啲地方睇下，以前啲人用咩方法嚟安居，咁都係一種比對嚟嘅。跟住諗下自己屋企搞成點啊，咁但當然冇辦法修正啊，因為有屋企已經算好嘅。 好慘。 即係，但係可以憑憑吊一下，或者係回顧一下以前啲人。因為以前啲地係好多係冇人要噶嘛，佢主要係喺度落腳，跟住喺政府度登記，甚至都唔知點登記，咁就當係自己噶嘛。即係以前甚至清朝嘅時候都唔多嚟，實際都冇嚟收田税。咁故此登記咗，或者即係落咗腳，咁周圍啲人唔同你爭，咁嗰度就係。咁所以以前啲人係有得揀嘅，即係攞住啲谷啊，或者攞住啲泥耙啊、牛啊，咁四圍去睇，睇到啊呢度幾好啊。咁就留喺嗰度，就安村落户啦。咁所以去嗰啲睇嗰啲舊村落，即使係荒廢咗都好咧，其實係會睇到風水嘅，即係睇到好。你去到發覺，原來呢度原來住得人喎。 咁如果其實我有時係行山經過啲廢棄咗嘅屋，即係應該係冇人住，但係以前應該係好明顯有人住，入邊有啲煲煲碟碟咁樣嗰啲咧。其實如果衝入去扮咗，而家係咪都可以當係自己？ 你可以擺一排嘅。 但要， 但好可能個一來屋主唔喺度啦，可能去咗外國啦；二來就係、是都唔知邊個先發現到你喺度，同埋你又好耐先落到山， 咁都 係，所以佢可能覺得係費事，即可能屋主都唔知道，你霸咗都唔知 道。我呢個講起霸屋，我諗起之前元朗咪有個難民霸咗個廟嚟住。咁其實佢都係可能以為冇人嚟、 啊， 或者可能明知知道， 都係當好似尼泊爾啊，或者非洲嗰啲地方，啲有錢佬打仗咧走咗，咪我住咯咁。佢住咗去，發覺又冇人理佢喎。咁其實都係啲村民容忍啫，覺得佢窮咪冇地方住，咪喺度住咯。橫掂咪屋啲閒屋嚟嘅，即係等啲水車咁。啊點知佢又唔小心就燒咗人家水車，燒咗個風水車。 係咯，其實都唔 係 幾好。 係啊，所以就係都要入鄉隨俗啦，即係你可以住嗰笪地方，但係就唔好即係小心看管人哋啲物品，即係特別係留低架水車。咁依家都唔使用水嚟到，唔需要用水車嚟車水嚟灌溉啲和田嘅啦，但係留低喺度梗係有個作用嘅。不過佢因為外族人就唔知，知個水車係揾嚟運水為財，或者水就係生氣，咁留低喺度梗係一個神物嚟。 如果別即係鄰近地區嘅人嚟我哋呢度，都尊重我哋嘅文化，咁我諗我哋會冇咁反感。 如果佢尊重下，甚至係燒下香拜下，可能俾佢住耐啲添。 如果嚟呢度拜，拜下會更加好。 所以有好多時係即係異族嚟到一個地方，或者自己去第二個地方作客，咁都要即使唔信人哋啲嘢都好啦，都尊重下，或者係意思做翻啲意思俾人睇咁。譬如話唔係一定係信基督教嘅，但係去到外國住咁啊，夠唔夠佢有教堂啊？或者係捐錢俾教堂咁，咁人哋都會尊重你。 即係同個地方發生少少關係。如果係諗住長住嘅話，咁所以頭先你話嗰啲人離地嗰啲人就係、是。我都冇諗住喺度長住，所以我就根本就唔會特別去村莊。 即係食完就走，或者食完就匿翻去深山咁，嗰啲就係算數啦。 希望更，但我希望佢哋都會係覺得以香港為家。 我諗耐咗會知嘅，始終第二度地方冇香港住得咁開心。 係 我哋呢度啊，白門雖然話好多老一代會守好多禁忌，但係我哋。在講嘢嘅時候咧，即係言論嘅時候，我就百無禁忌嘅，即係咩都講，咩都嚟，東西文化，新嘅舊嘅咩都，香港乜都有嘅，咁即係個思想好自由，行動又好自由，咁第二度好難揾到咁嘅地方。 即使你去譬如去歐洲嗰邊嘅地方，雖然地方好大啊，空氣好清新，天氣好好，但你都會覺得有啲嘢差咁。 有差啲嘅，譬如如果你喺歐洲住，你話想食蛇，你真係嚇死人咧！或者你去森林捉條蛇出嚟，跟住啲人以為你係生物學家或者研究嘢，點知攞翻屋企煲嚟食，真係嚇死人。但係你香港就冇嘢嘅，香港我當你話你識真係識，真係識食啊，真係識補。但係只不過覺得小心啲啊，煮熟啲啦。冇食咗嗰啲不知名嘅病毒咁啊，類人類物啊。係 咯，同埋香港市民即係譬如有啲大型活動，譬如十月啤酒節又可以參加，我自己去咗德國咁樣。 有時都唔使十月都舉辦，不過十月好啲嘅，因為凍涼清涼啲啊嘛。 咁啊， 即係好多活動，即係香港其實好幸福咯，好多喺呢個城市好多嘢。 同埋以前都冇啤酒節嘅，後尾啲人去巴伐利亞，即係去德國去得多，咁啊香港有整啦，大家玩下食下德國豬手啊、香腸啊，飲下飲下酒，就不過就少咗啲德國嘅大波妹咁。 嗰下要嗰下要輸入啦，或者有時或者係揾俄羅斯人辦都得。 唔係我連續，其實我去咗五年，連續已經去啤酒節，好多傳統嘅德國女人都著傳統嘅衫。 佢哋係其實都唔係大波妹，其實係肥妹，跟住好大力咁咧。 唔係，其實嗰個設計係你點都會見。點都會有啲嘢睇 啊！梗係會有啦，你拎咁多啤酒咁樣，一擺呢個姿勢，即使冇波嘅胸肌都出嚟嘅。 係，所以 即係男人都 OK 嘅，男人咁樣擺，哇！成個胸肌谷曬出嚟，好有陽光氣，就好開心嘅環境。 係咯，而我哋幫啤酒節做埋宣傳咯，希望佢會幫俾啲經費我哋。 冇乜所謂，因為其實已經變成一啲國際化嘅活動。都唔係限於德國。 嗯嗯，係咯，都開心。嗯，咁今集差唔多。 今集差唔多啦，即係講由呢、這個古靈精怪嘅神靈講到香港，最後就係嘻嘻哈哈咁啊，飲酒食肉咁啊過咗啦。 係，好啦，咁下集見。 好，下集見。